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是2018年12月31号，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也是今年最后一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当中啊，有很多重要的法律呢即将正式的实施。那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就将跟大家介绍一部和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网络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那么这部法律到底会给我们的网络生活带来一些怎样的改变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部法律的亮点到底在哪里。那这部法律是什么呢？哎，那就是电子商务法。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一位是王经禄，王经禄您好。 您好。 嗯，一位是罗浩，罗浩您好。今天呢，咱们呢跟大家聊一聊电子商务法哈。因为电子商务法呢即将在明年的1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可以说呢，现在在网上购物已经成了我们大家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方式了。那么如何规范现在电子商务的各种经营行为啊，以及呢电子商务法实施之后会对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一些变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两位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涉及到电子商务法的一些变化，到底有哪几个主要的变化，二位谁先跟大家来讲一讲。 变化一是电子商务法对于现在正流行的微商以及网红的直播销售纳入了监管的范围。近年来微商和网红的直播等创新的各种互联网的销售方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是它也一直游离在我们法律监管的边缘。对这种新型的网络消费方式如何去定性，也是我们业内一个争议的焦点。 嗯，就是像微商啊，它一般好像是通过什么朋友圈来传播的是吧？ 对， 它跟淘宝啊京东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网络的店铺。网红直播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直播，但是在其中它可能会搞一些这样的一些销售，是吧？ 对，所以都是一些比较新兴的方式。如何去界定他们，这次电子商务法也做了一个回应 啊。之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是吗？ 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规定，但是没有这样像电子商务法一个专门的一个法律去定义它。 那以前有些什么样的比较模糊的一些规定呢？ 以前的话你能够用我们的工商的一些条例来个规定它属于销售者，但是我们因为要鼓励这种创新嘛，其实工商局对这种个人的销售行为并没有去进行严格的监管， 而且也不大好监管，不大容易监管。因为网上信息那么多，网红直播那么多，工商部门的人力也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去天天盯着24小时盯着他去。那么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做出了一些怎样的规定呢？ 电子商务法对于这一类的销售者，他们定义为其他网络服务销售者，就是与我们传统的天猫平台或者是这样的平台类经营者做出了一个区分，把他们定位了一种单独的销售者。而且对他们也是规定必须也要去进行登记，去工商部门登记进行依法纳税， 这就对传统很多所谓的微商啊、网红去自己销售，但是从来不登记也不纳税的这种行为做出了明确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规定。 就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了以后，再在网上进行微商的这样的销售，和一些网红直播的销售，如果不纳税的话，那么就可以来对他进行惩处了， 处罚肯定是要的。 那这样的话就把这种网红的直播啊，可能变得更纯粹一些了，商业气息就没有那样浓了。如果你不纳税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直播就可以了。 对，可能会这样管的会更加的纯净，健康的发展。 那电子商务法里面有没有说，如果不纳税会怎么样呢？ 首先，电子商务法它第一个回应的是，你首先要去工商进行一个登记的行为，只有你登记了，工商根据你登记的主体进行才能进行纳税的申报。你如果没有登记的话，工商的监管应该是最高10000元的一个罚款。如果你在涉及到你未能够及时的足额的申报纳税的话，应该是有税法的相应的规定，甚至会牵涉到一些刑事的责任。 所以说这个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照章纳税啊，这是应尽的这样的职责。 对， 好的，这是第一个哈，就是把这个微商和网红直播的销售也纳入了一个监管的范围，非常的明确啊，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包括跟现在哈因为现在电子商务法还没有实施呢，是吧？那现在跟现在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变化之一。变化之二是什么呢？ 变化之二就是现在严厉的禁止了电商平台二选一的行为。 什么叫二选一啊？ 二选一既是一个鲜明的一个竞争手段，就是指电商平台之间要求提供商品的品牌商选择唯一的销售渠道，非此即彼。就比如说您选择了某猫，但是就不能选择某东， 就是我只能选择一个电商平台。 对，这种现象呢，不仅打压了商家的利益，也排挤了小型的电商平台，同时我觉得也压缩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 就现在按照现行的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个二选一的行为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呢？ 按照如果现行的国家法律，二选一的行为规制需要适用反垄断法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然而这两部法律规定来看，要认定二选一的问题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可能涉及这两部法的立法上的目的，他们会规制一些比较大型的反垄断的行为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相对于电商平台上来说，这种有可能涉及的数额比较小，对他们来说规制起来就会比较难。 这个二选一啊，还和我们很多年前出现的腾讯 QQ 和360那个二选一还不太一样。 对，这那个案件就涉及的是反垄断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的一个法律问题， 但是和这个二选一还不一样。 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二选一呢，主要是由电商平台来发起的，在他们与平台内销售者的合同当中会对他们做出一些制约。 就是说你上了这个家电商平台，你就不能在那家电商平台开一个旗舰店了。 对，会有这样的对他们的一些约制。 电子商务法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它现在电子商务法中就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因其技术优势、用户数量、对相关行业的控制能力以及其他经营者对该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等因素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行为进行不合理的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的条件，或者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能通俗的解释一下？ 我觉得主要是指两点。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非此即彼的行为，你首先就不能够实施。第二点，你的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经营者之间签署的合同当中就不能够涉及有附加限制、不合理的条件，或者是利用他自身的优势要求其收取、要求其交纳不合理费用的一些限制。 这些就不可以了，是吧？ 对。 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对于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这两条的规定为平台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就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利于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可以说现在啊，几大电商平台基本上是垄断了，不能说是垄断吧，反正是占据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电子商务的市场。 对 啊，也就是说当一个或者两个电商平台基本上占据了全部的市场之后，他们就成为一个规则的制定者。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现在就是需要打破他们的这个垄断的势头。 对对，因为如果一旦你成为规则制定者的话，那我就可以制定整个这个行业的规则，我说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你得听我的。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这样应该是一个非良性的竞争。 那第三点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三呢还有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这次电子商务法对于之前我们出现的一种电子商务平台利用它所掌握的数据的优势，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杀熟现象。我们电子商务法这次着重的保护了个人的隐私，明确的提出了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一些消费习惯或者兴趣爱好所提供的搜索或者商品的服务的时候，不应当提供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它这个大数据杀熟是什么意思？ 其实应该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过，就像我们在约一个滴滴的时候，你常用的一条路线，你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你约的那个价格和你朋友如果没有使用过这条路线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常用用户的话，可能你的单价的金额会比他还要高一些。 哦，是吗？ 会有可能。我们之前很多新闻都报道过类似的案件，或者说之前也有类似的，像京东的平台，虽然你是他的 忠实用户， 对，但是可能其实您的价格和别人，也没有您想达到您满意的那个程度。 哦，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之前有过类似的报道，但是最后如何解决的我也不太清楚。 对，有可能是这个，比如说通过投诉的方式啊，这个然后就把这个问题给处理了，是吧？啊，未必会形成一个诉讼。 对，反映过这种类似的问题，所以电子商务法对这一类的问题也做出了一个回应。 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这实际上这条条文我们通俗来理解，就是说电子商务平台它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就它不会根据你的消费习惯或者掌握的你的个人的信息而提供给你一个相对于更不公平的选项。您所得到的服务应该是不低于一个新用户或者说是普通用户的服务。 但是呢，我在这个网上看到现在其实很多这个网站都会有针对不同的用户的一些特点和喜好，所推出的一些专门的一些页面。那比如说可能我打开淘宝和您打开的淘宝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他推荐的一些商品主页上显示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经常买这些东西，他会知道哦，我平时比较喜欢这几类商品，那么他在那种重点推荐的这个环节上，那么他就会重点推荐我平时经常购买的那几类商品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您经常买的可能是其他的几类，所以可能跟我看的就不一样。 深究这个含义的本身的话，他根据您的喜好给您推荐商品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要求他推荐给您的商品的价格，通俗来讲就是价格是应该跟其他的用户应该是一致的，不会因为您的这种长期购买的行为而给推送给您一个较高的价格。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我觉得。 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我们进入一些我们常用的购物平台的 APP 的时候，现在它需要有一个新让你签订的一个规章制度。这是他们， 是吗？ 对，就像有一些平台已经出现了，就是它会先让你签订一些新的平台规则。这里面有一个修改的规则，就是说我平台可以根据您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您推荐一些您感兴趣的产品，类似于这样的规定。它这条一般都是新加上去的，需要您在下面勾选已阅读， 同意已阅读，同意。 对， 但其实好像大部分人也都不会仔细去看，通常就直接勾选就得了。 对，其实这一方面来说，这个法条它是肯定了在大数据的时代，电商平台利用了这些数据向消费者更高效的提供一些信息。但是我们说要规避的是说它利用您的个人信息去做其他的事项，因为在说数据这件事情，它的专业性以及隐蔽性都是比较强的，消费者其实基本上可以获知的渠道会比较少，这一方面就需要是电商平台的自查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督。 这是第三个变化，那第四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一个砍单的纠纷。在电商法规定了以后，砍单纠纷应该会被终结了。 哎，砍单是不是就意味着好像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比如说 我是邀请几个人一块儿来砍这个单是吗？ 啊，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比如说我必须、啊、比如说我把这个发到我朋友圈里，然后呢必须有几个人都进来，然后我才能获得什么这一个单的免单。 您说的叫砍价。 砍价啊，那跟砍单还不一样、啊、 对对对、 啊、那砍单是什么意思啊？ 砍单就是说消费者在支付了商品价款以后、 嗯、 电子商务经营者又以各种理由拒绝交付货物，另行退还货款的一种行为。 哦哦，那这个比砍价严重多了。 对对对、 嗯、 这种在境外发生的很多，境外平台有可能因为他们的平台规则的约定，砍单是合理且合法的、 哦、 所以这种现象会非常的明显、 嗯、 但是现在也有陆陆续续很多境外电商进入到中国，在他们中国化的过程中，这种砍单纠纷就也会出现，而且遇到了困境、 嗯、那我既然已经买了一个东西，而且还把钱也交了， 嗯， 那这个电商平台说这个我不给你货就不给你货，就退钱就了事了。 那您可以听我讲一讲我们朝阳法院有一批案子、 嗯、 是这样子的，就在发生在2016年、 嗯、 朝阳法院接到了将近100多位消费者的起诉。 100多位？ 100多位 是一个串案是吗？ 是，是一个串案。 哦， 他是某境外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中国销售商品时也做了多起的砍单行为，消费者既以欺诈为由要求其3倍赔偿。 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电子商务平台呢就答辩说是向消费者公示了他网站上的交易规则，明确提示只有当我们向您发出货物确认的电子邮件或者短信，通知您已将您订购的商品发出，才构成我们对您订单的接受，我们和您之间的订购合同才成立。根据上述的约定呢，网站上展示商品和价格等信息仅仅是邀约邀请、 嗯、 而只有网站发出了发货确认的电子邮件或者短信时 才算邀约。 对，然后双方的买卖合同才成立、嗯、 哦，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就是说电商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 就是说当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之后，算不算说这个合同就已经成立了。 对， 是吧？ 对， 他们是100多个消费者买的是同样一类东西吗？ 对，是同一个东西。他们是因为那个电商平台自称是因为那件商品在录入信息的时候录入错误，比如说将某一个100块的商品录入成10元。 哦，就价格奇低是吧？ 对对对。 哦，大家都来买。 但是他们也不是存在故意购买的行为、 嗯、 确实是有自身的需要，出于消费目的的购买。 嗯， 嗯，数量也不多。 到底最后法院怎么确认的？ 以缔约过失责任认定的最终的判决结果。 就是到底算邀约还是邀约邀请呢？ 觉得电商平台的答辩意见是有部分是成立的、 嗯、 确实对他们的交易规则的进行了明确的提示、 嗯、 就相当于对格式条款进行了明确的提示、 嗯、 采纳了他部分的答辩意见，但是对商品的进行了退货退款，并且认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将商品之间的差价补给了消费者，但是也只补给了他商品之间的差价。 但是消费者最终其实后来没有拿到商品是吗？ 对，那个时候起诉的时候那个商品已经断货了，已经不可能再提供了。 那这起案子能够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 如果就是现在在电子商务法实行之后， 嗯， 他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嗯， 电子商务经营者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邀约条件的，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合同即成立，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格式条款等含有该内容的，其内容无效。比如依据这个法条，那案例当中的争议问题就很简单了，他约定的格式条款就是无效的， 嗯， 他当时就应该以可以欺诈为由要求其3倍赔偿、 嗯、那就是说消费者已经支付了货款了，就视为这个合同已经成立了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 吧？ 是的。 嗯嗯， 订单提交成功即合同成立。 那如果说电商平台在以什么断货啦，我们价格标错啦， 嗯， 来拒绝交付的话，那么这就属于根本性违约咯。 是 电子商务法当中这样一个规定，那么它会给我们大家的这个网络的购物，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好处呢？ 就按照我前面所说的，这一些砍单的行为就比较多的发生在一些境外电商中国化的过程中。 嗯， 这一个规定呢，一方面就是顺应了中国现在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现实，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更好的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 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五个又是什么？咱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啊，第五个就是现在电子商务法颁布之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义务被强化了。这个强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强化了平台内经营者资格审核的义务。第二个方面是强化了平台内产品或服务质量的保障义务。第三个方面是强化了对消费者权益保障义务。 这个您能具体说一说吗？ 好，我就先来说一下第一个方面，就是对资格审核义务的方面。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并定期更新。这些信息还要向监管部门报送。如果这个信息需要有更改的，需要立即在网页上公示。如果要撤销这个店铺的，递撤销店铺信息的这个公告也得在网页首页公示。 我不能随随便便的说我不公示我就把这个店铺给撤销了什么，或者更改了。 对。 还有别的吗？您继续跟大家说。 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强化平台内产品或服务质量的保障义务方面。电子平台经营者应当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不少于3年。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业务的，应当充分进行标注区分。电子商务法对平台经营者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义务也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 那这样的话，就对于平台的义务有更高的要求了。 是。 比如相关的数据它要保留3年。 对 啊，那么哪些是自营的啊？哪些这个店铺是只是借助我这个平台自己开的啊？这要一定要跟大家 做出明确的区分， 明确的区分是吧？ 是， 那这个必须做出明确的区分，区分和不区分有什么关系吗？ 你对消费者造成选择的意图是不一样的。也许我是基于对您平台的信任选择您自营的产品，但是如果你自营的那个标志标或者不标会造成我选择的变化，您这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一个抗辩。 而且啊，它这个数据保留3年，我觉得也是会对这个消费者在如果一旦跟这个电商平台或者是跟某一个店铺 卖家 产生纠纷的时候，会有很大的这样的帮助。 是的， 是吧？ 帮助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获取证据。 那这就需要电商平台把自己的这个服务器做得更好。 是的，是的， 是吧？因为这个三年的数据很多啊。好吧，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您说是强化对消费者权益保障义务，这个又是怎么理解呢？ 他做了这几个方面的规定来保障消费者权益。首先呢，平台经营者应当公示信用评价规则，不得删除消费者的评论。平台经营者 正好翻篇了是吧？ 应当根据商品价格、销售、信用等以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显示商品的搜索结果，这是主要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选择权。 对，另外这个不得删除消费者的评论，就是说不能是差评我就把它给删了。 对，是的 啊，不能说我在网上看到的只有好评。 是的， 是吧？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有时候我在网上买商品，看其他的买家的评论，是我选择买或者不买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是，买家秀和卖家秀还是会有区别的， 还是会有区别的。所以说，如果只能看到好评的话，对于消费者的选择的确是不公平。 是的，广告商品应当明显的标明是广告。我觉得这个大家有可能都会有点感受，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摆在搜索出来的第一名的那个商品信息，为什么它会是在第一名呢？它有可能是因为它多交了广告费，或者是有进行了推广， 对，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选择。但是它占据的那个位置对于它消费者来说是更容易被选择的。 对，因为你排第一嘛。 但是你消费者选择它也是需要有个综合考量。如果它是一个广告商品，或者是它通过其他手段是排名靠前，这也会对消费者的选择造成影响。 没错，你老排第一的话，大家会觉得哎，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好啊。但实际你如果不注明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好。但是如果有可能是他交了钱的，这就像在几年之前曾经特别多的出现过这种百度的竞价排名这样的一类案件， 类似 啊。对，这几年可能会少一些了。之前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竞价排名，那么有些甚至说他把交了钱的和没有交钱的混在了一起啊，导致大家在搜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搜索出来这个结果它真的是一个真实搜索出来的结果呢，还是它是一个竞价排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它现在呢都需要你 标明这个广告的标志了。 这样的话也是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选择有了一个更加，消费者的选择权利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保障。 是的。 嗯，那可以说呀，这个第五个变化是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权利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了。哎，那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电子商务法当中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希望从2009年1月1号开始，这部正式实施的法律能够给我们今后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带来更多的保障。也希望这部法律能够对电商的一些行为啊进行更好的这样的规制。执行的过程啊，也要就是法律执行的过程也要更加的顺畅。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二位。好，二位再会。朋友们，再过三个半小时，2019年就要到了。今天呢是今晚拍案在2018年的最后的一期节目。那这里呢，李雷啊，首先祝愿各位朋友们在2019年当中，您的愿望想法能够实现，也希望您呢也能够有足够的去实现您的愿望和想法的行动力。2019年当中呢，今晚拍案节目还将会在老时间老地点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除了周一到周五的播出之外呢，我们在周六周日的20点到20点30分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今晚拍案的重播精编版，也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朋友们，我们2019年的1月1号的晚上8点，也就是明天的晚上8点，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400-919-6188。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是远方。 路上春风，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十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